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赵卫东，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王秋，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Here we go。 FM982 AM927 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18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鲸鱼。 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我是孔文。 哎，是的，今天大家可以同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下边的这个视频直播啊，就能够在公众号上和我们互动起来。然后大家也可以啊搜索下载火星直播，在火星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啦。 是的，清唱小歌戴的钻戴，这个名字好长啊，他来到我们的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看来很了解我们的节目嘛，知道马上黑了。 对， 我们节目在一开始的时候会拉黑屏。 对对对，这就预示着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大幕马上要拉开了。 是的，哎，今天要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呢，如果大家在看视频直播的话，有没有觉得有一点不一样？不一样。 不光是他们觉得不一样，我都觉得不一样。 我今天戴了一个帽子来，知道为什么戴吗？ 为什么呢？没洗头。 哎呀，你干嘛说实话？我想把今天的主题凹出来好吗？ 哦，戴个帽子为什么？ 因为晚上要下雨。 哦，晚上下雨，所以戴帽子。 嗯，对呀、啊 哦。你这帽子啥？ 不防水，不防水。 什么材料？ 不能拆穿，不能被拆穿。是因为今天呢，这两天大家可以感觉到北京这个桑拿天哈、啊，确实让人蒸得特别的难受、 哎， 晚上都得开着空调才能入睡，而且时不时的还会来一阵这个大暴雨。今天晚上西部和北部地区也是会有雷阵雨的，提醒朋友们外出尽量备上一把伞。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儿的话，尽量还是不要出去了。 哎，对，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大家也可以像鲸鱼一样选择一顶帽子啊， 最好还是拿一把伞， 不仅能够遮雨，而且确实 还可以凹造型， 啊、 还头发油了也看不出来。 对对，作为搭档，我必须要夸一句，非常漂亮。 哎，你知道现在就是广播节目越来越难做了，已经我们开启视频化的时代了，所以就得逼着我们这种懒人天天洗头，对我来讲很艰难哎。 啊，那我哎，其实我已经买了一大堆背心了，你知道吗？ 是，今天要大家互动的话题呢，下雨天和什么歌曲最配呢？欢迎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两个直播平台，可以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号的视频直播板块跟我们聊天互动，也可以在我们982也可以在我们活力982在火星上的直播间当中给我们发来，你觉得一提到下雨天跟哪一首歌曲最配？青青 boy 说我要帽子， 要帽子， 我摘下来。飘给你，顺着镜头给你打过去。 哎，这帽子能给吗？ 这帽子啊， 哎，我们的 看今天的互动吧，好不好？ 我们的粉丝朋友提出了要求。 那我肯定要满足，肯定要满足。 好的， 对对对，就是看看大家今天跟我们互动的情况，以及刷礼物的情况，我觉得要不要把这个帽子包邮给你？ 哎，大家 买很贵的呢。 然后大家 就舞台报销嘛。 大家然后可以和我们互动啊，下雨天的时候啊，喜欢听哪些歌？喜欢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下听歌？下雨天的时候，哎，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和音乐在一起？ 哎，是的， 故事讲得好，说不定这帽子就是你的了。 哎，下雨天哪些歌和这个雨天共配呢？其实提到这个时候，我跟孔文下来就要尬一场对白， 这是我们的这个开场必备环节。 也希望大家把自己能想到的歌曲赶快给我们发过来。 哎，好， 这时候我就要先来尬了。 问吧。 哎，我直接唱，看你能不能猜对歌名哈。 啊，行，可以。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 这应该是周董的歌。 不，这周董写的。 周董写的歌是。 南拳妈妈的 Laura、 妈妈唱的， 梁心颐演唱的《下雨天》 哦。 我觉得非要说下雨天和什么歌曲最配的话，那一定是这首歌曲。而且也有朋友说，以前通常只要一到下雨天的时候听电台，我们都会放这首歌曲，大家都是有套路的 啊？是吗？ 对，因为一到下雨天的时候，它第一句出来就是"下雨天怎么办？我好想你，既有雨、 哦、 又有故事，还带情节。" 哦， 所以还真的蛮适合。 等一等啊，既有雨，又带故事，又有情节，哦，好，那这样的话，我想到了一首歌， 哎，讲讲， 这首歌是，庾澄庆的《命中注定》。 命中注定，只怕我自己会 爱。那是破文，那是情非得已。 啊，等等，那命中 注定 是 这样，他的歌词是： 哎呀，好丢脸，作为音乐节目的主持人，五面三分钟。 第一句歌词就是这样：忽然大雨，我们有缘相遇，你也在这里，被雨淋湿。也有没有？ 哎，对对对，是是是， 符合不符合你刚才说的这个 符合 三点要素？ 符合， 对对， 既下雨有故事，还有情节， 有情节，对，在一个下雨。天同样在一个屋檐下，两个人相遇了。 是这个女孩没有戴着帽子呢？清新 boy 在我们的982活力982在火星的直播平台上。下雨天让我想到了小幸运。哎，为什么是这样一首歌曲呢？ 对我们的这个系统里应该是有这首歌。是不是？ 但是也可以现场的唱哈，我们应该有的是伴奏版的。 哎，对，然后然后清新 boy 还说这个雨一直下，哎，这个也是。我想到的张宇的 雨一直下， 气氛不算融洽。 还有刚刚的小幸运当中哪一句有雨呢？与你相遇好幸运。 我也没有想到。 想不到了。 对 如果你有想到哪句歌词的话，麻烦把歌词给我们发过来好吗？ 歌词发给我们。然后 雨一直下，他说这首歌曲很有诗意。 刚刚这个龙少啊给我们送来了三把吉他，谢谢谢谢 谢 谢 谢 谢 谢谢。是我们俩今天觉得我们俩清唱太干是吗？那其实提到刚刚的那首南拳妈妈的下雨天啊，还有一首歌我们都漏掉了，包括现在平台上面还没有人能猜出来。我还继续唱一点啊， 来你唱一下。 你能体谅我有雨天，偶尔胆怯你都了解，过去那些大雨落下的瞬间，我突然发现。 好，我来给你怼一下。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哎， 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的宰。 你赢了我们两个刚刚分别演唱的是来自孙燕姿的雨天，还有来自刘德华的冰雨。 对，清新 boy 也说了， 清新 boy 瞬间猜出来了。其实这些都是比较脍炙人口的，一提到下雨大家都能想到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想跟大家介绍的这首歌曲哈，哇，听听这个雨声多大，哎呦，还有打雷呢， 雷阵雨。 哪一首歌曲呢？是一首比较清新的民谣，我们先来欣赏。 Oh. 有没有听到比较熟悉的声音？其实这个女孩子呢，也是最近两年走红的民谣歌手程璧。这是程璧的一首歌曲，叫《梅雨》。南方的下雨天呢，就是这种梅雨的感觉，淅淅沥沥的，但是沁入人心的感觉。 哎，对对对，没错啊。其实为了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我有一首保留曲目。 压到最后吗？ 压到最后。 那现在不公布是吧？ 现在不公布，保留一点神秘感。 哎，可是刚刚那个虎牙七蕊妹给我们发来了说六月的雨这首歌曲应该也是自己跟雨有关的。 嗯，然后 还有他发来了一首雨蝶，我一直你有印象吗？ 雨蝶是《 还珠格格》当中的那个插曲。 爱到心破碎， 对对对， 也别去怪谁，只因为相遇太美。 是 李翊君的，对， 是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嗯，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呢，是来自程璧的《梅雨》哈，也是一首比较清新的小民谣的一个歌曲。 哎，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有雨的歌曲。清新 boy 也发过来说《大雨的街头》，这首歌曲怎么唱呢？好像。并不在我的曲库里面。 哎，对，这位朋友也可以和我们来啊说一下啊，这是哪一首啊，哪位歌手的歌啊，然后他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啊。清新 boy 又说了这个风雨无阻啊， 还有新雨，新雨刚刚孔威已经唱过了。 不是新雨 啊，你刚刚唱的冰雨啊。 啊，冰雨 啊。 对， 对， 对， 那新雨怎么唱？ 新雨怎么唱？来，把推子给我拉下来。 拉下来。 这是一个男女生对唱的版本，当年是有谁、 谁 杨钰莹和毛宁 啊，这个我会， 会了吧？ 你唱第一句我就会了。 这个应该是那我先唱啊，应该是女生唱的。 嗯， 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 我的思念不会是绝地的海，大概的歌词我记不清楚了。 对对对对对，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 是 深深的把你想起。 哎呀，今天是瞬间勾起了大家无限的这个，包括虎牙七蕊妹也给我们发过来说阳光总在风雨后，这是比较熟悉的、 哎、对， 阳光总在风雨后，一路上有晴星空。 哦，对，然后刚刚 还有清新 boy 发来的《雨爱》，《雨爱》这首歌你会唱吗？ 雨爱， 那肯定不是你的曲库。 对对对，这 一般就是又老的老男人的沧桑情歌的，这边一般比较 Q 口吻比较多。 对对对，刚刚这个有朋友说这个提到这个周华健的这个《风雨无阻》。 嗯 啊， 这个你能来吗？不在我的曲库内。 风雨无阻，我想一下啊，想一下好了，再看一下我们的互动。 还有《雨爱》，《雨爱》这首是杨丞琳的歌曲。对，也是蛮难的。 你可以， 我只记得高潮部分了，记得不太清楚了。 副歌部分啊，简单来两句。 雨爱的秘密要怎么忘记？我相信有天总会觉得哒哒哒哒，大概就是这一类吧。啊，我们俩自己在这儿嗨唱哈，感觉勾起了大家想要来唱歌的愿望，在这里也打一波硬广。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呢，就是给所有热爱唱歌的朋友提供一个可以展示自己的平台，大家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成为我们的音乐爱好者的嘉宾，坐在我们的嘉宾席上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自己的音乐生活，也可以演唱自己比较擅长的曲目。除此之外呢，如果您不在北京地区，确实不方便来到我们建外大街14号的演播间的话，您也可以在唱吧上录制自己演唱歌曲的 MV， 说不定就有机会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看到你的表现。 嗯，没错没错。嗯， 今天呢还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不过接下来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首并不是很熟悉的歌曲，看看你有听过吗？ 一段黑暗期。 带着明天的阳光，晒干悲伤，温暖而奔放。那些最真实的失望，去感受它，慢慢变成营养。经过了漫长的黑暗，是为了看见更亮的光芒。让我知道你真正的想法，让我保护你度过每个下雨的晚上。 在我们挑战新歌声的片头的部分呢，您可以听到原创音乐全推介这几个字、 哎、 所以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也是致力于把很多大家并不是很熟悉，但是其实他们作品也非常优秀的这些新一代的歌手的作品推介给大家、 哎、 现在您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下雨的晚上。 下雨的晚上是一位台湾的音乐人叫做黄玠，他自己 黄玠 他创作的一首音乐作品、 嗯、 然后他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应该是心情不是很好，因为他自己说到说就那个时候他自己周围的天气真的是很不好，每天都在下雨、 嗯、 所以说他非常期待着明天雨能够停下来，能够雨过天晴，能够期待着阳光。 嗯，也是可以从他的这个作品当中感受到当时写歌人的这种心态哈。 哎、 黄玠呢是台湾929乐团的贝斯手。提到台湾呢，就要看到清新波尔，他今天真的是考验我们两个的曲库哈。 啊、 刚刚的那一首《风雨无阻》怎么样？你准备好了吗？ 风雨无阻啊， 嗯， 这风雨无阻， 还是清清嗓子， 对，清清嗓子，因为是周华健大哥唱的歌嘛， 嗯， 就是华健大哥有一个特别代 表，又有什么特点？你发现了？ 就是那个鼻音嘛， 嗯， 对，怕你忧伤，怕你哭，怕你孤单，怕你糊涂，红尘千山万里路，我可以朝朝暮暮。 华健大哥的一票粉丝正在赶来的路上，啊，清清。另外跟我们提到说有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哎，也都是蛮老门的，但是也是很经典的。 对， 还有 台北来看雨， 以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朵雨做的云，还有刚刚这是哪个找事儿的发过来了说流星雨流星雨算雨吗？这应该算吧， 应该算新雨算雨嘛，对吧？ 对，新雨算的话呢，流星雨就肯定更要算雨了。 对对，什么新雨啊、冰雨啊、流星雨啊。 嗯，也谢谢大家今天跟我们积极的互动哈。当然，这个节目并不是只有主持人唱歌的，我们还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我们来自唱吧的音乐爱好者们他们自己录制的和雨天有关的一些视频。 哎、 那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魔音秀，来看一看他们的表现如何呢？ 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欢迎来，这里是挑战新歌声、嗯、我们进入到今天魔音秀的环节，就是要给大家展示很多的音乐爱好者他们的一些表现。今天第一个要推荐给大家的是非常经典的歌曲了，这是前一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的一个主题曲、 嗯、 是由张碧晨和杨宗纬演唱的。 对，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版本，唱吧红人徐瑞轩的这个版本啊、 嗯、 徐瑞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也出现过， 很经常出现了。 对， 对，经常出现。 嗯， 嗯， 是，那这次其实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他的一个表现吧。他这次还专门玩了一个 cosplay， 哎，也是很有意思哦。 哎呦，我的天哪！ 这是想 cos 夜华不成，反串刘欢老师吗？ 两两夜色为你思念成河，化作春雨呵护着我，渐渐岁月覆满爱人袖，翩翩芳菲 真的是，如果现在只是在开车听我们节目的话，你真的是错过了一个非常精彩的画面。 哎，get 不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点。 是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立马这个浩帝玉帝哥哥跳出来，啥情况这是啊？啊，这是来搞笑的吧？这么劲爆，花花也是给我们送来了小火星哈。要介绍一下，其实说是很搞笑的，但其实唱功也还是。说还蛮棒的，不错。 哎，对，唱功非常不错。然后现在也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点究竟在哪里啊？刚才给大家带来的是唱吧红人啊，徐瑞轩啊，他翻唱的这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凉凉》。然后呢，这个他不仅仅是啊唱的确实是不错，而且呢玩的特别好。他说，哎呀，这个他介绍的时候呢，他就说了，说太开心了，得到了一顶假发。 嗯，就是刚刚那个，他其实想 cos 夜华，结果一没想到没弄好，弄成了刘欢老师。 哎，说又能够凹出很多个造型。他说这首歌因为确实最近非常火，大家也非常喜欢。他说如果是自己啊简单的去翻唱一下，觉得趣味性 没意思了， 没意思， 因为翻唱的人特别多，在唱吧上，就是关于凉凉的 MV 真的还有很多，但这首绝对是可以挑出来的一朵奇葩。 哎，对，所以说他自己买了一顶假发，然后结合这个造型，我的这个 MV 就一人分饰两角，就一边呢就是自己给自己架着这个桃花的假肢，然后扮作白浅，另外一边呢又戴着这一顶很劣质的假发，然后扮作了夜华。其实在这个画面的穿插的过程中啊，其实唱功是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的。 对， 所以其实如果单纯是在开车的朋友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可能并 get 不到我们在笑什么点。但清新 boy 在这个直播平台就跟我们说，头发那么长能剪了吗？ 他说徐瑞轩应该是来搞笑的。 是，但其实除了搞笑呢，也有很多的朋友是非常认真的来对待每一次拍摄唱吧的这个 MV 的。 对， 接下来想要给大家介绍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凯特朗森这个朋友，是他演唱了一首叫做 Close to You， 这首歌曲也是卡朋克姐妹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我们来看看他的演绎。 Like me, we long Close to you， 这是来自我们唱吧红人凯特朗森的翻唱。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哈，已经有人掀起讨论了，说帅哥美女组合，然后玉帝哥哥跳出来说两个都是美眉，你没有看出来吗？ 对对对， 戴了一个帽子你就不认识我了吗？ 对，其实刚才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视频里，这个组合当中的两位小姑娘啊，另外一位也戴着一个帽子，然后还有网友说长得像吕宇春啊，非常清秀的一个女孩。 哎，但其实他们两个抱着吉他，等于说把这首歌其实是完全拉慢了在唱的，原曲没有这么慢，但是非常清晰的又感觉到是不同的一个版本。其实这首非常有名的歌曲呢，也被翻唱过很多次。 对，它是卡朋特兄妹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了专辑 Yesterday Once More 当中。这首歌其实被很多很多歌手都翻唱过很多个版本。其实哼唱的这个旋律确实非常适合在下雨天去来听一下。就 是 这个时候我又想到，如果是英文歌，我想到了一首英文歌，是 什么 Rhythm of the Rain 啊。 对对对， 雨天的旋律。 对对对，是也是曾经某大牌口香糖的广告的作用的曲子。对，非常的好听。 是玉丽哥哥也说了唱得不错，和音很棒，也对我们唱吧上的这个音乐爱好者提出了点赞哈。 没错， 是也希望大家呢今天积极的跟我们互动起来，你觉得下雨天和哪一首歌曲最配呢？那今天呢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提到一首歌曲哈，就是来自孙燕姿的雨天，所以到了半点的时候呢，还是想把这一首来自燕姿的雨天送给大家。晚上很可能会有雷阵雨呢，出门记得带一把伞。 王一彪， 哎，小姐，跟你朋友讲一下好不好？下次啊，换你手机这种东西哦，要记得关机的，啊，不然那半夜来电跟那个鬼来电一样，吓死人了。来电物件。 站在十字路的交点，该怎么走？我却只想回头。 跟你说的很难得喊。 那个我们说好的很蓝的海边，只剩我一个人去，只剩我一个人了。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学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刚刚看到雨天的那支 MV 啊，可能更多的在 KTV 里面点燕姿这首歌曲的时候，不太会注意到 MV 的演的一些细节。可是通过再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个熟悉的人，就是当时刚刚出道不久还非常青涩的郭采洁，在其中演了一个非常纯情的小女生。其实关于雨天，大家都有很多的故事，特别是在雨天淋雨。刚刚看到 MV 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画面，就是在摩托车的后座上，两个人都没有打伞，因为骑摩托车没有办法打伞，所以就是女主角紧紧地搂着男主角，两个人在下雨的这个马路上一路奔驰。其实你是觉得说，哎，还蛮爽的，内心觉得说，反正就大雨倾盆就把我浇透吧，其实蛮好的。 哎，对，刚刚我们在欣赏 MV 的时候呢，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活力酒吧的直播间里也有朋友们给我们送来了这个很多鼓励啊。然后玉帝哥哥说，谢谢两位主持人，你们好棒。然后谢谢 清新波 也说啊，支持我们的节目啊，希望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棒。谢谢 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再来一波硬广。是大家可以每天下午的18点到18点45分，在北京地区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哎，大家可以啊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然后就可以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内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 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 除 此之外呢，也可以下载火星 APP 火星直播，然后我们就在左边的那个长期居于热门的活力982的直播间里了。刚刚呢，清新 boy 也发过来说，哎呀，关于雨天的歌好多啊，好像怎么说都说不完。但到了我们今天有故事的好同学的环节呢，其实除了跟大家归类这个有关于下雨的歌，还有一些关于下雨的歌的故事想要讲给大家听。 好，我们给大家要带来的这首歌是大雨。这首歌呢是台湾的歌手娃娃这样成功转型的一张作品。随着年龄的增长，娃娃由以往的摇滚女子、叛逆女子转变成了成熟深情的都市女子。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呢，也就是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这首大雨。但是更多人熟悉的专辑是另外的一首歌，是 漂洋过海 漂洋过海 来看 你。对，当年呢这首歌其实在那个时候发行的时候是在排行榜当中徘徊了半年，然后才慢慢的退了出来。然后呢后来又到了97年，然后变成了不同的配器啊，直到 重新录制了一版， 重新 然后大家才发现了这首歌曲不同的一些风格和特点。 对，没错。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很适合上最近的一档大热的综艺节目， 是什么？ 金曲捞。就是其实知名度不是很高，但是猛的一下，你可能通过我们电台节目，或者说通过电视节目重新的这么演绎一下，然后你再听到，可能就说，哎，我怎么漏掉了一首遗珠的感觉？ 这首歌呢，其实还主要说的就是，比如说是一个女人在街角看着自己爱的人和另外的一个他在一起，天这个时候即将下起大雨，仿佛期待大雨淹没心碎的声音。 好像大雨可以带来很多东西，可以冲走很多的东西。关于大雨你的故事，或者说提到大雨你会想到哪一首歌曲，欢迎大家持续的和我们互动起来。 见你和他在街头伫立，我在犹豫该不该逃避，还是让你看见我在这里。 听到的这首歌曲啊，也是今天挑战新歌声有故事的好同学给大家推荐的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叫做《大雨》，是来自台湾女歌手娃娃的。娃娃其实很少的在公众面前亮相，但其实实力也是不凡的，多次入围过金曲奖。今天推荐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得到了大家不错的反响。清新 boy 说，大雨可以冲走烦恼，冲走烦恼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天气。 哎，对啊，其实我刚才其实关注到了清新 boy 他的在唱吧公众号上的一个签名，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唱一首动人的情歌，等一痴情的女子，演一场浪漫之恋，陪一人白头到老。哇，非常文艺， 蛮文艺的一个 boy 嘛。 对，所以你现在帽子给不给清新 boy？ 、哎， 我告诉你我在哪买的行吗？私下里偷偷告诉你。是那个伴随着今天娃娃的这一首大雨呢，我们今天挑战新歌声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依然是有音乐爱好者擅长唱歌的 boy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为您带来的今晚有戏，希望您可以持续关注。我是鲸鱼， 我是广文，明天的18点，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风吹过的下雨天，轻盈疯狂的舞旋，有人在谈情心意间还偷偷不觉。他走过了下雨天，也是轻盈的舞旋，别提思念有人快疯癫。只是一面之缘，让人心怀念，像平凡的完美。 去，解不开人气纠结。风吹过下雨天，风吹着我的心深深浅浅。下雨天，轻音疯狂的舞旋，有人在弹琴心一间，还滔滔不绝。他走过了下雨天，也是轻音的舞旋，别提思念，有人快疯癫。